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好好预备，随便哪里携着你我便离地，没有要诀必须谨记，没有意做必须大忌，忘掉哪里投入去无尽世纪，我无动作凭直觉可探得天地，我陪着你随着你，何处亦尽至美都见神气，人地理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再告飞，没有的边际万有叹息，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像没有原理会讲起，平常为何会满天飞，谁手拥有天与地，也只因我有着你。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星期六的上午，我好耐未试过俾自己瞓得咁晏，应该系话好耐未试过冇晒挂虑咁瞓。因为平时当我转过去另外半张空床的时候，那一种空洞洞又冷的感觉是会令我变得清醒。 整结了什么？ 哎呀 ,sorry 啊，我想找件 T 恤，怎知整理晒啲嘢添。 你咁早去边啊？ 唔早啦，要开会啊，迟晒到啦。 开咩会啊？ 做嘢啲会咯，间铺头咧想下个月就开啦。 雪啊，你攞呢边嗰啲啦，你睇你嗰件几咁大件。 哎呀，死啦，迟到啦，最衰翻唔到屋企换衫啦。 我呢度个柜有空位喎。 吓？ 你中意嘅可以搬嚟呢度住噶，咁你唔使麻烦咯。 搬喺度，咁、即系乜嘢？ 我唔想你咁麻烦啊嘛，做咩啊？ 我翻工先啊。 我请你翻去啊。 我自己搭车得啦。 等得的士嚟啊，我已经送咗你去一半啦。嚟啦，好快嘅啫。 望住阿哲空咗两格衣柜，我唔知佢正话同我讲嘅究竟系求婚啦，定系只系想我同佢一齐住？但系佢冇理由而家只系谂要同我一齐住就算，我真系唔识点反应。又令我谂起嗰日佢无端端问我自己会有啲咩计划，好似乜嘢都只系睇暂时，冇咗以后咁。 份嘢咧，除咗要 fax 一份去美国之外，仲要 copy 多几份啊？ 四份先啦。 咁你有张得未啊？等我一齐 fax 埋过去啊！ 我仲以为啲美国人做有变通，改嗰少少嘢，讲个电话，乜乜都改晒咯。使唔使白纸黑字咁夸张啊？仲要一整要整咁多份，唉，嘥时间。 冇办法啦，美国啲公司咧系最紧张 image 嘅，所以就算有好少嘅改动啊，都要去到最 top 嗰度，其他嘅人啊系唔敢乱话事噶。 今日系礼拜六啊，大佬。 嗯，我去 fax 咗啲嘢先啊。 系，唔该，送凳嚟噶。 咩凳啊？ 冇，知我嗰边咧要送过嚟嘅，你老细 order 噶喎。 系咩？等阵先。喂，邱生啊。General Office 咧，嗰度送咗张办公凳过嚟，系咪你要噶？哦，咁我签住先噶啦，喺呢度要噶。 系，咁摆喺边啊？ 摆近门口嗰张台度先啦。 好嘅，啊唔该，摆过少少啲嘢啦，咪阵间撞花咧，又唔系咁好嘅。 咦，做乜嘢啊？ 张凳系你噶？ 系咩？ 你巴闭啦，做 part time 都有新凳。 哇，你哋咁拉啊，啲凳小心腰骨啊，知唔知啊？ 邱生，份嘢搞好啦，我要先走先啦，我有啲事咧唔留得硬啊。 喂，星期一朝头早个 presentation 嗰份嘢搞掂啊 ，Miss Bo 吓？ 咁正话改咗今朝嗰份，我仲边有时间做埋啫？喂，星期一先啦，拜拜啦。 喂，约咗人啦系嘛？好赶啊，真系，咁都得嘅啫。个个都喺度做，系嗰个 Miss Bo 咧，一早就走咗。 唔系嘅，好似个个都系执紧嘢走啫。呢度呢张新凳咧系你噶？ 呢条灯笼你系你嘅，其实应该系 我翻 part time 嘅啫，使唔使要张咁嘅凳啊？ 就系你翻 part time 先好啊，等其他人都可以坐下啊嘛，其他人都要坐嘅真系。你食唔食棍仔糖啊？ 我唔要啦。 嗱，唔好话我唔食甜嘢啊，啲棍仔糖啊，嗰棍好得意。 哈，你又几好嘢嘅喎，开咗一半会，突然又要改嘢，你都系咁嘅。 唉，根本就预咗噶啦，咪请我做乜嘢啊？不过最衰系我话请你做 part time， 结果又系鬼咁多嘢做。 唔使咁客气、哦，横掂我都未揾嘢做。 咁会唔会阻住你揾嘢做呢？ 我都唔急嘅，我个人冇乜事业心噶咋。如果唔系阿哲要去美国，我会继续喺时装店做嘢噶咋。 阿雪，做嘢唔一定要讲事业心噶，不过识多啲唔同嘅人咧。一定好啊，实有益嘅。 我明嘅。 你明就好啦。 啲男人系唔系会怕啲女朋友蠢，惊佢哋唔见得人噶？ 咁啊，睇个男人咧，呢个女人身上咧想要乜嘢？好多咧都系想放工吓，翻到去咪当我张个 office 张凳咁样就咁坐落去就算咯，跟住食下饭，咁啊蠢啲好啲嘅，凳啊唔使咁聪明嘅，表扬嘢烦恼啊吓。 乜真系咁嘅咩？ 我讲有啲啫，头先讲好细声啫，有啲咁样啦，有啲啫。 如果咁咧，譬如个女仔又几靓，又帮得手，又做得到嘢，咁会唔会都对个男人有吸引力噶？ 你讲你啊？ 梗唔系啦。 梗系唔系啦，我都觉得唔系啦。我梗系要问清楚啦。是你，我就一定话系啊！ 哎呀，唔好玩啦！ 咁啊系啊嘛，你帮紧我做嘢，我实觉得系噶。 咁你哋系咪宁愿要啲蠢女人，细小叻女人噶？ 哦，嗰个唔系，最紧要好功夫，即系煮餸嘅功夫。咁啊，其实都系，真系两种都要最好啦。 咁你哋唔觉得烦嘅咩？ 吓！我翻嚟做嘢，同班人去饮嘢，佢哋话女朋友好似屋企嘅电话咁，总之有就得噶啦，翘起手嚟有得用啊嘛。但系出面啲女人就系手提啊，最紧要真，因为成日见人啊嘛。 你都系咁谂啊？ 我连屋企电话都冇啊。 周生，长途电话。 哈哈哈！系，仲有一种叫长途电话噶。 死啦！成一点噶啦！ 喂， 我仲做紧嘢啊！ 你仲要做几耐啊？ 我谂个零钟啦。 你做 part time 啫喎。 咁都要做好啲嘢先得噶。 等我仲谂住放假添。 你琴日都冇讲过你放假嘅。 咁我唔知你要做嘢啊嘛，同埋你翻咗嚟啦，你知我梗系会尽量抽时间陪你噶嘛。 我知，不过到我以为你得闲嗰阵时，你又唔得闲嘅。 唔紧要啦，咁我等你啦。嗱，你做完嘢 call 我好冇？ 嗯。 咁一阵间见啦。 拜拜。 拜拜。 阿雪啊，入一入嚟啊，好唔好？ 哦。 今日约咗阿哲未啊？ 我约咗佢晏昼啊。 哦，哇，礼拜六喎、啊。阻唔阻你哋两个啊？ 剩翻唔系好多嘢啫，等我做埋佢先咯。唔系咧，就喺星期一咧，我惊做唔切啊！你都知我个人几紧张噶啦。 咁好啊，真系无以为报。我有号纸，等你食 lunch 先啦，好嘛？ 你几时买咗嘢食噶？ 我翻嚟香港两个礼拜啫，都知有嘢叫外卖嘅。诶，你中意嘅云吞啊？ 唔该晒啊！哈，阿豪你都几细心喎、啊，咁多嘢做，仲记得叫外卖嘅。 系，咁我都要食噶嘛。阿云吞真系好靓。 练习下都好嘅，唔系第时咧，你啲女朋友啊，实开心到晕啦。 你觉得会唔会有用啊？ 梗系有啦，你放心。阿哲佢好似唔明我系做紧嘢咁，佢同以前一样，中意就出现，唔中意就唔知去咗边。连阿浩都知我做嘢，帮我买埋 lunch。见到佢铺好晒啲报纸，将啲嘢食摆好晒嘅时候，我就觉得阿哲真系好似当我系屋企个电话。而且今朝佢成日叫我搬啲嘢去佢嗰度，事先都冇问下我究竟感觉系点。 分开咗三年，我应该好习惯等待，但系原来唔系。我觉得而家等半个钟头已经系好耐，或者应该系点讲？佢同阿豪喺埋一齐嗰阵，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耐。 小姐， 咩事啊？ 乜你仲开紧工啊？ 系啊，有咩事啊？ 哦，我以为你哋收晒工啫嘛，下面有个男仔啊，话嚟搵人，但又讲唔出边间公司、啊，咁我以为佢白撞噶嘛，但佢又话应该系呢一层，所以我咪上嚟睇下系咪有人先咯。 咁你有冇问过出边嘅人啊？ 出边应该冇其他人噶咯、啊，不如你出嚟睇下识唔识个男仔啊？ 哦，好啊，不过我都系新嚟噶咋。唔紧要啊，我同你出去啊。 唔该你、 啊。唔使。 不过你哋如果系 O T 嘅话咧，最好通知我哋下面一声，因为美国公司好少有人加班噶嘛。有时我哋巡漏咗，以为 office 冇人，咁就挡埋大闸噶啦，好麻烦噶嘛。 哦，我新嚟噶，我都唔知咁多。 咧就系嗰位先生啦。 阿子。 仲惊你未食嘢，早知唔使买啦，唔使俾人以为我白撞啊嘛。 你可以 call 我啊嘛。 咦？乜得你一个喺度做嘢嘅咩？ 唔系，阿豪都喺度噶，啱啱行开咗啫嘛。 咁其他人唔使做嘅咩？ 你都听到噶啦，美国公司一够钟，啲人仲唔走咩？而且我哋个 team 系 special project 做筹备嘅嘢，其他啲人梗系话知啦。我唔同你讲住啦，等我整埋你啲嘢先啦。 阻住你咩？ 吓？唔系，整埋啲嘢快啲走啊嘛。 等我帮你听。 夺命狂夫，自己一个喺度惊唔惊啊？ 我唔系阿雪啊，你等等啦，搵你啊。 哦，喂。 接电话嗰个系咪阿哲啊？ 系啊，之前都唔知嘅，佢突然间上咗嚟。 哦，咁你先走先啦。 仲争少少嘢咋？你喺边啊？ 我哋部机有啲事啊，我过咗 account 呢面咧就收美国嘅 fax。喂，记唔记得阿 Jeff 啊？佢喺 fax 度问候你啊。I'll miss that beautiful Chinese lady。嗰个 Jeff 啊，整个咸湿佬嚟嘅。 哦，嗰晚问我系咪你女朋友嗰、那个？ 冇讲咁多，我过嚟先啦。你快啲走啦，费事阿哲等啦。 好啊，阿哲啊，你等多我一阵啦，我就得噶啦。 预咗你哋啊嘛。 唔咗。哎呀，做乜嘢啊？哎，个电脑又 save 唔到嘢啦，点会而家先坏噶？ 嗯，咩事啊？ 你唔知噶啦，今朝又系咁啊，已经试过一次噶啦。等阿豪整啦，你搞唔掂噶啦。 啊，阿哲， 系系，诶， 唔好意思哦，坐住你就去玩添。 咪讲住啦，你部机啊又出事啦 ，save 唔到啲嘢啊。 哦，踢佢啦，得噶啦。搞乜鬼啊？整嚟整去整唔到啊！哦，揿下呢度先。 啊，得啦。我都话系你先得噶啦， 你打啫。 咪住，等我整埋先。佢千祈唔好再坏啦。 我唔想再留喺入边，我行咗出嚟大堂，我又唔觉得我应该行翻入去。我唔明自己点解要留喺度。当我望住升降机由下面嗰层逐层逐层咁上紧嚟嗰阵，我就谂紧我行开定系留低。但系当我望翻转头，望到玻璃门入面空咗嘅 office， 我就即刻行翻入去升降机。望住啲门闩埋嘅时候，我谂翻三年里面，我唔系冇想过我同阿雪之间唔会有改变，但系想象同真实。实在差得太远，我开始自己喺度谂，可唔可以面对一个空白嘅结果？ 咦？阿哲咧说， 会唔会去咗洗手间啊？ 我睇唔似啦，我啱喺厕所出嚟。 佢。 阿哲叫你放心做嘢，佢等你 call 佢。 领导。